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6集，后景。萧池也卸了自己的臂缚，连同大氅和外山一起搁在了檐下的木架上。教场内堂的军士要过来给他行礼，他抬手制止了，回身好整以暇的看着沈泽川。 那更要脱了，正好让我见识见识几家心法淬炼出来的身体与我有什么不一样。 大家既然是同门，招式自然是一样的。 沈泽川把狼戾刀搁在侧旁。 那可不一定，我师父柔合了外家拳法，传到我这里已经与几家拳大有不同，若是一模一样，那夜你也不会毫无察觉。 请教就说请教，说什么脱衣服，听着就像禽兽。 沈泽川脚下一滑，拨出弧度。萧池也只觉得他这么一瞬忽然变作了另一个人，雨水与山雾重叠，让沈泽川的面目淡去，修长的身形反而更加醒目。萧池也迈下街，进入雨帘。 老子的心愿就是做个衣冠禽兽。5年前我踹你一脚，恨不恨？ 我若说恨，岂不是辗转反侧想的都是你？不恨的，一点也不恨。 萧池也摆开架势。 那可惜了，若是恨我，今日就能报仇了。 寒风凛冽，萧池也又慢吞吞地加了一句， 要是你行的话。 雨水敲打，猛跳了几步，在廊下倏地展开双翅。只见这一刻，雨中的萧池也先纵身而上，他一拳打出击了个空，可是刚劲力道带起的水珠飞溅在沈泽川的脸颊上。萧池也一击未中，左扫而去，沈泽川劈手格挡，两个人手臂相碰时，沈泽川吃痛皱眉，退了几步。几家拳，沈泽川抿紧唇线，却笑了出来。师父的拳风沉稳刚健，萧二显然少了沉稳，却多了凶猛。他力道实在太惊人了，仅仅是这样的碰撞，已经震得沈泽川手臂发麻。几家拳就是要传这样的人，因为从内到外都格外契合，体格赋予了萧池也蔑视群雄的资格。但是占了老天的便宜就能成为决胜关键吗？沈泽川最不信的就是老天给的命。沈泽川凌空一脚，雨珠骤然泼洒向萧池也，扫堂腿又快又狠，换作常人一定会趋利避害，先避开锋芒，可是萧池也就是要迎难而上。他抬臂格挡，砰地架住了沈泽川的腿，脚下稳稳地向前一迈。沈泽川收腿已经来不及了，面对萧池也好比面对蓄势待发的虎豹，只要心中动摇，眼神躲闪，招式回避，萧池也就会立刻强攻而上，绝不放过任何打击对手的机会。让萧池也防御可比让萧池也进攻好对付得多。沈泽川脚下突然使力，压得萧池也稍缓了动作，电光石火间，沈泽川紧接着被萧池也掀向空中。他整个身体后仰，双臂撑地，跟着挺身而起，犹如风中软柳，弹起的那一刻再次扫腿而出。萧池也又一次屈臂而挡，只是这一次他双眸冷静。 皮肤汗术，我是该说你不自量力，还是该疼你勇气可嘉？ 话音刚落，萧池也反手擒住沈泽川的小腿，他肩膀一沉，要把沈泽川翻摔在地。沈泽川已经被抡了起来，就是踩在萧池也肩膀，他那惊人的腰力再次发挥作用，双腿绞住萧池也的脖梗，猛地将萧池也也带翻在地。萧池也的手掌顺着这笔直滑向上，把方才弯出弧度的地方一把勾住，掌心里的柔韧滑到不可思议。他就是想要触碰到沈泽川，因为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不论是几家拳还是几家刀， 只要常年练习，身体肌肉一定会呈现出来。可是沈泽川不仅遮掩得像是从没习过武，还能让陈阳和乔天涯也看走了眼，认为他气血两虚，羸弱病态。沈泽川贴地抬身，手肘猛地后击向萧迟野头部，萧迟野偏头避闪，抓着他的腰不放，将人紧紧拽贴在自己胸膛，从他的腰顺着向上，去往他胸口的位置。东珠还藏在胸口，沈泽川背部一撞，扣住萧迟野的手臂，把人过肩摔在雨中，水花顿时洒湿了头发。沈泽川要退，岂料萧迟野长腿勾挡，把他绊向自己。沈泽川身体已经倾向萧迟野，又在刹那间犹如琴弦反震，踩着水堪堪稳住身形。萧迟野再次挺身而上，勾拳扑空，却在雨中摸到了沈泽川旋身退避时带起的一缕长发。这缕发淋了雨，发丝意犹未尽地划过萧迟野的指尖，带出了一点潮湿的痒。萧迟野突然握紧手掌，看向沈泽川， 不打了，雨大了， 摸够了， 不软也不硬。 我以为你都要扒衣服了呢。 我要真想扒，此刻咱们就坦诚相见了。 说罢，他抬起另一只手，指尖晃了晃沈泽川随身携带的薄刃。 几家心法要走刀，你成日用这些东西，这辈子也打不过我。打不过我，你怎么报仇？ 沈泽川的薄刃原本都藏在大腿外侧，他垂眸看了一眼，又看向萧迟野。 打打杀杀有伤和气，一起装疯卖傻，不愉快吗？ 只怕你笑里藏刀，冷不丁给我一下。 只有色子头上带把刀，二公子正人君子，怕什么？ 沈泽川摊手，萧迟野把薄刃放在沈泽川的掌心，悠悠地说， 才说完你二公子是衣冠禽兽，怎么老把我当正人君子？ 沈泽川要收手，萧迟野却捉住了他的手腕， 看在你今日这么乖的份上，二公子带你去个舒服地。 总督，求求你，我不好难色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何必这样纠缠？ 萧迟野一愣，接着一侧头，看到教场内堂的门窗上都扒满看热闹的禁军。禁军都指挥同知是那夜带头杀八大营的刀疤脸汉子，他扒着窗户带头嘘声， 他个驾校耍流氓，总督干什么嘛？平日里教训我们，怎么脸上从来没给过笑？ 纠缠纠缠能一样吗？总督二十三了，在家里又没媳妇疼，浑身的劲儿都要往人家身上使，那不一样啊。 他们互打眼色，起哄地说。萧迟也觉察沈泽川要跑，狠力把他拉向自己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， 我就是好纠缠，兰州跑什么，我还没纠缠完呢，不好难色那是没尝着甜头，二公子教你。 论魂他萧迟也只服李建恒，霸王硬上弓的戏谁不会，拿这点把戏就想为难他，也忒小瞧人了。他都不给沈泽川回话的机会，拽着人就走。后边的谭台虎摸着刀疤问边上的兵， 哎，那人是谁，怎能没在咱们禁军里见过？ 姓沈，中伯那个。 边上的人挤眉弄眼，谭台虎刚还带笑的脸上一冷，撑臂探头，又回头说， 那他娘的就是祸害中伯的沈氏，总督带着他干什么？沈威弄死了那么多人，八个脑袋都不够斩，剑心王府给人砸了，他倒是在去都吃香的喝辣的，可差是和一线死了爹娘的孤儿还在啃泥巴。去他娘的，你怎么不早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评论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巴斯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谭台虎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关注分享，一条龙吧。